爱国媒体在19号到21号期间广泛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观看国防科学院新近开发的我们朝鲜式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的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宝卫星广播电台、雷格牛姆网讯社、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伊朗通讯社、古巴拉美通讯社、越南的人民军报、印度的印度时报、日本的共同通讯社、东京新闻、日本广播协会电台、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米林社、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主导消息页、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会网站等世界主要新闻媒体，以领导者金正恩指导新近开发的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比朝鲜进行新型发动机喷射试验等为题，纷纷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观看国防科学院新近开发的我们朝鲜式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的消息。